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19号在平壤的万寿台议事堂会见以车厢堡副议长为团长的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驻华团，并进行了交谈。